在我們的 group 裏面，因為我們的 group 裏面的人呢是相對呢已經是對泛民來說呢是有少少的，是有少少的包容的人來的，很痛恨本土派，但是對泛民雖然即是恨跌不成鋼，但都有的那麼多包容。 嗯， 唯獨是是對梁耀忠是完全不留情面。 嗯， 我的感覺 即是跟他相處過的都眾口一詞呢，就即係 嗱，呢啲人冇同佢相處過嘅，啲、網友嚟嘅啫嘛，係咪？或者係我哋啲聽眾嚟嘅啫嘛。我睇一兩個 post， 哇！啲我係咁回佢。而呢一件事發生，即係呢個咁嘅現象嘅發生，應該咁講，係未發生佢嗰上次即係解僱勞工嗰單嘢嘅，勞工組嗰單嘢嘅。喂，解僱埋勞工組呢單嘢，基本上對唔住。我都选赢你啦， 嗯， 小弟都选赢梁耀忠，如果我出嚟选嘅话，我可以咁肯定。喂，你臭晒噶啦个朵， 嗯， 佢同何君尧差唔多 level 嘅啫，而家嘅状况系。 喂，仲有，因为你系我哋自己人啊，我哋更加打得大力啲啊，大哥， 嗯， 因为你系搞作烂我哋条船啊，大哥。 同埋本身會對佢有 expectation 㗎嘛，因為佢係比起阿陶謹申係更加資深嘅人，但佢比唔出一個資深議員應該有嘅表現出嚟囉。 喂，佢勞工組嗰單嘢呢，實不相瞞。嗱，我唔係真係唔係話偏幫邊個，大家都識阿英，即係個 譚亮英。 譚亮英亦都識阿鐘，但大家都係有咁大距離呢，即係距離嘅意思就係我哋冇乜即係親自接觸呀，冇乜即係私交咁嘅情況之下呢，一睇落去嘅感覺係好難睇咯， 嗯， 真係好難睇啊，大哥。咁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咁仲點選落去咧？即使你話你收翻嗰幾個人啲錢，嗰五六萬蚊，走去請個即係傳訊經理，嗰啲傳訊主任， 嗯， 做 communications 冇用喎。 冇啊，你講個 喂點樣包裝啊，大哥？ 啊！ 喂，包装你个 product 嘅封面，你都要有少少 都话 啱噶，系嘛，大佬？ 都话你要揾翻阿谭香文嗰个 PR， 都要搞到你无人不识啊，重振雄风先得。 但系你不如叫埋十几年前公民党 rap 嗰班人， 咁啊真系大镬啊，大佬！即系你而家佢今日佢啱啱会回应咗嘅。 喂，你喺嗰单嘢里边，我冇喺我呢一个节目讲啦，我嗰次喺城寨讲啦，啱啱发生嘅时候，我都未攞到咁多即系 message 或者资讯啦。后期我睇完之后系拧晒头啦，大哥。第一，你自己作为劳工团体嘅。你是走去對沖這個的強積金， 嗯， 是吧？學你剛才吃飯說齋，怕死我你吃飯講完當講了這樣。喂，做義工啊，喂，不要這樣吧，明知你那幾萬元那幾條友的人工全部都是出你立法會的實報實銷的嘛。 他現在他還在那裡爭，因為他剛剛即 喂，你沒了個位 置，啊， 你冇咗立法會議員個位，冇，得講，係咪先？ 冇辦法啦。 我點樣實報實銷俾你啫？即係我自己銀袋咁喎，大佬，我都幾十歲人，我要退休噶，我都你剩翻個錢噶。雖然我有理想啫，咁大家一齊公開籌，啱咁嘅講法就係、是。但係如果你因為重新調撥資源嘅關係，要請個傳訊主任翻嚟，炒咗三個勞工。喂，邊個獻呢條計俾你嘅嗰條友咧？ 啊， 都打攞油啦，係嘛？ 咁佢而家佢話咩嘛？佢而家今日仲係講個財困問題啊！咁你財困嘅話，咁你點解又要請新人呢？ 係咪？ 同埋條數，人哋都講到明，就淨係得梁耀忠同埋幾個高層先知嘅啫嘛。 佢都要咁拎盤數出嚟啫。系咪？你俾我，我唔使啦。 你直接今個月， 你唔好話我偏幫，即係譚亮英佢嗰幾個啦。 佢你直接今年年頭都仲有八十幾萬。 你揾個 auditor 重新同你去核個盤數啦。 我 話你趁機拗生意呢條友。 唔係啊，你唔好揾我啊！你咪攞你嗱，你好簡單啫嘛。 有獨立第三方 啊！你唔使嗰盤數幾複雜啫，你得幾個户口？一就係你街工。二就是你梁耀忠嗰个实报实销，唔好攞你份人工添啦，攞出嚟咯。你话你每个月电啊嘛，